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，大家早安！不知道大家昨天过得如何呢？应该很多人都没有睡着吧？因为今年是2022年的1月1号，对，是新年的第一天 ，Happy New Year！ 我昨天晚上去了台中的水南跨年吧，看了一下烟火，有一种回春的感觉，因为平常我都是12点前就会睡觉的人吧，就是一个老人作息。对，所以不知道大家昨天晚上都去哪里跨年了呢？新年新希望，所以我今天就来做了一件一直以来都很想尝试的事情，就是录制 podcast。一直以来都想录制的原因是因为我本身的话是一个还蛮喜欢分享，但是苦无不知道分享给谁听的状态，所以就会觉得说如果有一个管道是让我可以这样子抒发自己的话，好像是一件还不错的事情。但是因为说到要录制 podcast， 所以就会想说，好像是不是还是会有听众啊？那身为一个正常的人类，还是会想要迎合一下大众的口味，所以一直没有去履行这个想法的原因，就是因为不知道应该要录制什么样的主题。但是后来想了想，觉得人生好像就是这样吧，你就想到什么就先去做了，其实不用太管别人怎么想啊，因为我想做就是想做啊。那有没有人听，好像不是我一开始想要录制 podcast 的初衷吧。我的初衷是想要分享一下我自己的想法，有点类似找树洞的感觉。不知道树洞这个故事的人可以去查一下。驴子吗？我看一下，好像是有一个国王吧，他的耳朵长了驴子的耳朵，但是大家都不知道，他就跑在一个树洞讲，就是一个垃圾桶。那个故事叫国王长着驴耳朵 ，The king has donkey ears。对，有兴趣的人可以去 Google 一下。糟糕了，才讲了3分钟就不知道要讲什么，还说自己多爱分享，马上打脸自己。还有一个原因来录制这个，是因为有人跟我说，其实我的音色好像还不错，所以好像有增加一点信心这样。对啊，不知道您各位听众朋友们是怎么想的？如果有什么想要回馈的，我等等应该会放个连结在资讯栏，就可以顺手的给我一点回馈，我会非常的感激您。新年做一件善事，总是一个好的开始吧，是不是呢？很好笑的一件事情是，我现在在实习，然后礼拜四的时候吧，早上怕没人，偷偷吃了3包旺旺仙贝， 结果好像不是忘到我自己，是忘到别人，有点闹事。我同学还问我说："你有吃吗？"我以为他说的是吃凤梨酥，我就跟他说我没有吃，斩钉截铁的说，没有说我其实吃了旺旺，还吃了3包。小小的分享一下这几天的趣事。节目还没有结束哦，其实我在思考要分享一下什么样的内容。可以告诉我，如果我们讲话大概是这个速度跟感觉的话，比较适合去分享一些什么样的内容，或是你们通常是在什么时间听到这一则 podcast 的？让我知道可以针对什么样的时间点或者族群去做主题的安排吗？没有啦，其实也只是录兴趣的，说不定就只有这一集，也没有什么安排。好吧，就随性的讲。如果你们有什么想要跟我回馈的，就记得帮我点选一下连接，来找一个笑话好了，有点久没有 Google 笑话，我就随便找，然后点到第一个就放上来。哦，我这个人很有自信诶，他说笑话大全，不好笑绝不放上来。好，他说他这边只会看，他觉得好笑的，我来选一个哈。有一天，牙签 A 跟牙签 B 在马路上相遇，突然一只刺猬快速的经过，牙签 A 就对牙签 B 说："干，我的公车过了。"我就觉得还可以啦。再看一则好了。哦，这个有小名哦，笑话圈的名人。医生问小明："如果把你一边耳朵割掉，你会怎么样？"小明就说："我会听不见。"这医生又问啊："那再割掉一个耳朵呢？"小明说："我会看不见。"医生问他："啊，为什么？"小明说："因为我有戴眼镜。"还蛮好笑的啊，但是小明知道有隐形眼镜这种东西吗？哦，再来一则，都不好笑吗？再来一则。客人吃完东西，服务生就问说："那我收咯。"客人就说好，然后服务生就开始跳舞了。好吧，有点冷这个。这个比较长来讲一个大嘴鱼的故事。啊，不要好了，他是主要动作表演，你们看不到我。好吧，我其实觉得还好怎么办？这次我就会不会打我？10分钟，我的目标是录制15分钟。把新年的15分钟的早晨跟大家一起分享。来看一则 PTT 的男女版好了，我看一下哦。哦，这个标题，想请问一下大家的看法。哦， 它的内容是这样的。在下的女友曾经说过，朋友和家人对她来说非常重要。我们是蛮远的远距，平均大概快几个月能见面一次。自认自己是一个还蛮注重节日的人，情人节啊、圣诞节都会想要跟最爱的人一起过。但女友对于这一点似乎不太在乎，像电话通讯也是。日常相处中，我常常会有一种她真的很需要我的感觉吗？产生。最近几次见面都是我特地排时间到女友家一起约会个几天，但她常常和闺蜜啊或是同学来讲电话，一讲就讲了非常多个小时，常常让我觉得我到底大老远来这干嘛。我知道不应该去限制另一半的交友圈，我从来不想要过度的去干涉他，也完全不介意他跟朋友之间的关系。有时候觉得为了这点小事闹情绪很幼稚，但今年跨年我特别过来聚了几天，就为了坐在这边听她闺蜜讲一个晚上的电话，我觉得有点不平衡。就像一开始我说的，她真的需要我，或是需要我在这吗？我和很多朋友聊过怎么在情人和爱人中取舍的想法。我觉得我的他是很爱我的，重点是他完全不觉得自己的这样的做法有问题，因此我也有点疑惑，请问我真的是管太多了吗？因为只是想要一个短暂相处的两人独处的时光，毕竟两人久久才能见一次面，但每次见面都在听他跟朋友聊天，考虑很久还是决定上来问问广大朋友的意见，我应该跟他聊聊我的感受吗？还是自己试着调试？是我太黏了吗？虽然不知道会有多少人看，但只是需要一个抒发情绪的窗口。对于那些有看完这篇长文的人，也很谢谢你们。首先要说呢，这其实不太算是一篇长文啊，这位哥哥，其实蛮短的耶。然后啊，这不是重点，重点就是关于感情，一律建议分手。我觉得是这样子的啦，你自己心知肚明啊。怎么会？我觉得感情中，你把自己的感受，你自己的感受应该要是凌驾在所有之上，这样你经营起来的关系才会是一段比较平衡的状态。因为当你自己都不在乎你自己的感受的时候，别人为什么要在乎啊？是吧？而且其实现在才反应的话有点太迟了，因为你前面都已经同意，也不是同意啊，就是默许他那样子做了，他就认为你觉得没什么啊，那为什么突然又跟我吵这个？你是想怎样？但是我觉得你跟他吵可能也是白费力气啊，要嘛就是换得，要嘛就是真心换绝情，就是他跟你承认说，对啊，你就是真的是对我而言没有那么重要，或是，但他当然不会这么明白的告诉你，就是委婉的告诉你吧，就说可能现在这个时间呢，觉得谈感情不太，没办法花太多心力在谈感情吧，或者是觉得朋友比爱情重要之类的 ，I don't know。然后另外一个结局就是，哦，对，他跟你说他会改这样，但其实你会发现没有什么转变，那就看大家愿不愿意再浪费时间咯。如果你看你很爱他，所以你可以大老远的特地拨空去陪他。这才是爱一个人，比较常见的真相嘛，是吧？ 那他这样回应你，怎样？你是没被爱过是不是？你是不知道被爱是什么感觉吗？不要骗自己了，这时候就是要一个人一巴掌把你打醒。我知道很难啦，可能你自己都打不醒自己了。就是自己要看开。哦，15分了。那今天非常草率的分享就先到这边喽，祝福大家有个美好的一天。